幸福也为了你安排，我们是如此的不同，肯定前世就已经深爱过，讲好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。

出什么梦。